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我哋开始咗啦 ，BB。我哋开始咗啦。你望镜头，同观众打招呼。哦，你要同观众打招呼。两个争住出镜啊！两个争住出镜啊！而家之前唔肯出镜，而家两个争住出镜啦。咁样咧，我咧就今日咧就最后一日喺温哥华啦。咁样咧就今日就讲下我嘅温哥华见闻啦。咁样，哎呀，眼瞓啊你，系咪眼瞓啊你？我哋因为而家系瞓觉嘅时间啊，我哋拍埋呢一次节目，我哋就瞓觉啦，好唔好？咁咧就咁我就其实呢个主要行程咧就系咧陪陈秀慧去呢个多伦多嘅法会嘅。咁我哋严格嚟讲就系、是、去法会之旅啦，咁样。咁啊，但系亦都顺便路过温哥华咁啊，停留咗几日啦。咁啊，好感谢温哥华嘅朋友对我哋嘅热情嘅款待啦。咁啊，呢幾日咁啊，我哋有一晚就同温哥華嘅朋友啦、網友啦，就做咗個聚餐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其實就停咗好短時間啫，呢幾日咁就都感謝呢邊嘅朋友就帶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去玩啦，咁樣咁啊，咁就係啊，仲有你啊，仲有你望鏡頭啊，喂，望鏡頭，望鏡頭，係啊。你同觀眾 say hi 啊！你而家係主持人嚟噶啦，你上咗咁多次鏡，你係主持人嚟。哎，走咗去啊你！咁係就只係幾日嘅時間啦，都講唔出究竟即係温哥華係點樣嘅一個地方咧？因為嗰個觀察就好淺陋嘅，其實咁同埋即係我係第一次過嚟啊咁樣。咁但係亦都。即系呢几日咧，系讲英文嘅机会好少，好多都系讲，好多都系讲中文嘅地方。咁就根据佢哋所讲啦，即系大家认识嘅温哥华都系好多香港人会移民嘅地区啦。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华人嘅社区啦。咁有好多香港人嘅铺头啦，香港人。有香港人的電台啦，香港人的電視台啦。雖然香港人電視台我睇咗一日啦，咁樣唔係睇咗少少咁樣，其實成個電視台都係播 TVB 嘅咁樣。咁啊，跟住咁我都去參觀過呢個咁樣嘅加拿大中文電台啦，咁樣咁係都有聽過一下佢哋啲節目咁樣啦。咁係那個社區都幾特別嘅，即係嗰個係一個抽離咗嘅香港社區咁樣。咁譬如聽加拿大中文電台好搞笑嘅，喺度聽到李婉華喺度讀一次《蘋果日報》嗰啲新聞咧，咁樣跟住就算啦，唔好評論人哋嘅節目啦。咁係，但係嗰個感覺好奇怪。咁但係即係聽翻佢哋講啦，或者我去，雖然我去嘅地方好少，咁但係咧都真係察覺到咧，大陸人真係好多啊！即係而家嗰個華人社區已經由嗰、那個即係印象中嗰個華人社區係我哋香港人講緊廣東話嘅地區啊，或者係。系咯，一啲港式嘢嘅地區啊，咁但系逐漸就已經變咗好多係中國人嘅地區啊。譬如我唔識啲路啊，因為我唔識啲地段，咁都會周圍望啲招牌咁樣，咁係會有啲地區咧係真係咧係完全見唔到英文嘅招牌的。可以有一條街咧，成條街嘅鋪頭咧，全部都係中文嚟嘅。咁但係幾唔舒服嘅地方就係見到好多簡體字嘅，好多殘體字嘅招牌啦。咁係都幾震撼我嘅。我咧見到有個路牌咧，因為其實呢度樓價問題都好嚴重。咁我 過咗嚟幾日啦，我聽到啲新聞都係關於嗰啲壓抑樓價措施，就係實在係樓價太貴啊，樓價好高啊，咁係去到當地人買唔到樓嘅情況。咁當地人係包括香港人，係無論加拿大人或者係移民加拿大嘅香港人都係買唔到樓。咁嗰個樓價好高昂啦，同埋咧周圍去都有朋友啊，有手足搭車，即係車我哋周圍睇嗰啲咁嘅地區咧，好多空置嘅樓房啦。我唔係好認識啲地區啊，但係根據朋友所講，即係譬如車我哋睇温哥華一個都算係中產以上嘅豪宅區咁樣啦，咁咧就哇！你哋搞咩啊？喂，我拍你哋噶，我影你哋噶，你哋冇搞曳嘢啊 ！baby 過嚟 ，baby 過嚟 ，baby 過嚟相機，喂 ，baby 過嚟。咁去咗個中產嘅樓房區咁樣啦，咁咧跟住咧，然之後咧係全部都係啲空置嘅樓房啦，咁哇玩咩？搶嘢！你睇兩個喺度，兩個喺度搶嘢，好似而家嗱就好似啲大陸人喺度搶樓咁樣啊！咁係跟住然之後我過咗嚟幾日，咁幾日都係聽到啲即係當地政府喺度講一啲壓抑樓價措施啦。咁但係我即係我冇深入研究啊，但我聽到啲措施都係好無力嘅措施。好無力嘅措施，即係其實都幾姿態嘅，即係譬如係擔心嗰、那個，譬如會做一啲類似係擔心一啲房產泡沫會帶嚟一啲信貸風險咁樣，咁跟住會要求啲銀行幫一啲投資者，即係所謂投資者啦，要做一啲貸款嘅壓力測試嗰啲咁樣，咁呢一 part 就已經當係一個壓抑樓價措施嚟㗎啦咁樣。咁大家知道即係所謂壓力測試，其實即係填表啫嘛，即係填下表啊，或者做下啲資產嘅審查啦，或者入息嘅審查咁樣。咁跟完之後去衡量你嘅供款能力。咁呢啲蛇有蛇路，好容易去應付嘅一啲嘢，即係當呢一 part 咁樣嘅嘢，你係睇到咁樣就叫做係壓抑樓價措施，即係唔係全部嘅，即係仲有一啲收緊資產增值税豁免啊之類咁樣嘅措施。咁但係即係以我粗淺嘅認知，我會覺得其實係冇心打擊樓市咯。即係過到嚟咧，有樣嘢好奇怪嘅地方就係、是、遇到個問題係同香港好一樣咯，就係、是、大陸人炒樓炒貴曬啲樓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政府表面上去做啲措施壓抑，但係即係如果我好粗淺咁樣聽，都唔需要好細心咁樣一聽，你會發覺嗰啲措施其實唔係真係好認真去壓抑樓價，即係因為好明顯就係當地政府其實係受惠於嗰個咁樣嘅樓價嘅泡沫化啦，或者資產價格嘅上升。咁我過嚟亦都發生一件事啦，就係、是、亦都早幾日發生一件事咧，就係呢度呢個咁樣嘅 BC 嘅一個市政啦，咁就喺中國匪國國慶嘅時候，就喺市政府嗰度就升五星旗啦，因為佢本身係中國人嚟嘅，咁跟住然之後喺度升五星旗啦，咁然之後升五星旗嘅時候，仲拉 up 埋一班中國人喺度去進行一個升旗禮嘅活動，然之後包括埋嗰、那個、那個市長，包括埋現場嘅，我唔知係現場市政嘅職員，定係一啲去安排過嚟嘅一啲群眾啦，咁樣跟住成班人係攬曬紅領巾咁樣喺加拿大嘅市政嗰度，跟住然之後升五星旗，跟住然之後成班人攬住紅領巾咁樣去做嗰個活動，咁嗰個赤化好可怕。佢有譬如紅領巾呢個符號，對於 中國歷史有了解，或者對文革歷史有了解的人，當然即係你會覺得好心寒的一個標誌啦。咁而呢樣嘢係起碼梁振英都未攬過紅領巾，未要求所有官員一齊攬過紅領巾，但係類近咁樣嘅嘢就出現咗喺，即係唔係類近咁嘅嘢 ，exactly 咁樣嘅嘢就出現咗喺溫哥華呢個地方。咁係我未講完，我話覺得好恐怖就係，我一日喺條街嗰度，即係公路上面咯。咁我見到有個招牌，有好大嘅路邊嘅招牌。咁、那個招牌係有一個大家食咁樣嘅大陸人咁嘅樣嘅人喺度啦，著住西裝，又係嗰啲好土豪嗰啲咁西裝啦，成個大家食咁嘅樣喺度啦。跟住然之後嗰個招牌係啲樓盤廣告，跟住咧成個樓盤廣告咧。即係所謂樓盤廣告，即係嗰啲美聯物業嗰啲，即係嗰類啦，即係咩物業中介嗰啲物業中介嗰啲廣告，即係話俾你聽有啲咩筍盤啊，有啲咩筍盤介紹，有啲咩筍盤快線、筍盤推介咁樣。佢唔係用筍盤呢個字眼嘅，即係我咁樣講你容易理解啦。即係總之成個好大嘅標榜就係殘體字嚟嘅，跟住然之後有個大家食咁嘅男人嘅樣咁樣就企喺度，跟住然之後就係 sell 樓房中介話俾你聽，炒樓平多又平又快咁樣，咁係我覺得好不可思議嘅，即係你始終加拿大係一個英語法語嘅地區啦，咁樣我係明白點解可以容忍有好大好大嘅招牌，唔係一個嘅喎。我喺元老咧係因為嗰度係啲豪宅區嚟嘅，咁我相信好多大陸人飛過去買樓嗰啲咁樣啦，咁嘅 target 都係主要係 target 啲大陸人咯。咁但係嗰個始終係一個英語嘅社會，法即係英法雙語嘅社會啦，咁。你怎可以容忍有一個這麼大的一塊 billboard 是全部都是中文殘體字，那你其實加拿大是不知道你說什麼的，喂你在散播一些恐怖襲擊的訊息在那裡都可以，或者是在那裡即係危害國家安全嘅資訊，咁樣喺度都得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好吃驚，我覺得係照計係冇理由容忍嘅咁樣。咁事實上咧就聽翻佢哋講咧，就話政府嚟緊都會立例，即係加拿大政府都會立例，以後嘅招牌都要一啲廣告招牌啦，廣告牌啦，同埋鋪頭嘅招牌都要有翻個規定，要 at least 有50%。是英文咁樣，咁嗱，咁即係嚟緊加拿大政府，唔係加拿大，即係應該淨係溫哥華，我唔知，應該淨係溫哥華，咁會有一個咁樣嘅法規出現啦，即係佢限制你所有嘅廣告牌 ，at least 要有50% 係用英文去寫嘅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唔正常嘅法例嚟嘅，即係你唔會有一個地方無端端有限制一個商業活動去有一個咁樣嘅，哇！你個 at least 要個文字要幾多係當地語言，其實係唔需要咁樣去規範嘅。即係話分兩頭，喺嗰個社會上面或者喺個即係市面上面出現咁樣係一個好大，當然我有一個我一睇，我即刻覺得有一個嘔心嘅感覺，係因為我本身對大陸人啦，對大陸人喺世界各地所做嘅嘢，同埋殘體文化本身，殘體字唔係文化 ，sorry， 我講錯咗，同埋殘體字呢一樣咁冇文化嘅嘢，本身有一個厭惡喺度，所以我睇我就好牙甩咯，我覺得哇，點解會有啲咁嘅嘢，咁肉酸嘢出現咁樣，咁。呢個係我嘅感覺啦，即係我都覺得你唔應該喺一個英法語系嘅社會有個咁樣嘅狀況。咁但係理論上又咁樣講喎，又回頭翻去講喎，如果嗰個正常嘅社會，佢又冇理由立例去規範你個廣告牌，唔係一定要用咩語言，唔一定唔可以用咩語言。理論上係有個空間喺度，如果大家係自律的話，好啦。去到出現一個咁奇怪嘅一個法規嘅話咧，就即係話其實大家一啲都唔自律，而且係去到當地人好厭惡，或者係當地嘅政府、當地嘅社會好厭惡就話：喂，有冇可能周圍都係中文嘅咁樣，同埋主要係殘體字啦。頭先我講過啦，即係譬如我去到某一啲社區咁樣，咁你周圍啲招牌啊、路 铺头啊，全部都系中文。嗰、那个唔系今日发生嘅，即系因为即系好多华人、台湾人啊、香港人移民嚟到加拿大，亦都即系一个唔少嘅数字，去建立咗个社区，亦都系唔奇怪。咁但系我就会发觉有部分嘅社区其实系。譬如我今日去过个一个叫商场，即我去咗嗰、那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咁样，咁、那个加拿大中文电台系一个商场入面嘅咁样，我唔记得个商场叫咩名字，阿伯丁 Center 嘛，即叫做时代广场咁样啦，都系。跟住咧系，我想讲咧，我入到去行咗圈啦，我觉得咦，你都好似去罗湖咁样嘅。嗰啲鋪頭好羅湖喎，跟住咧入邊咧，雖然我較晨早嘅時間去啦，較早上嘅時間去啦咁樣，咁我錄咗一個鐘頭節目，差唔多 lunch 嘅時間去兜嗰個商場咁樣，全部人都係講普通話喎，咁嗰個係總之你喺個商場或者喺商場附近嗰幾條街行幾個圈，你係完全唔覺得自己加拿大嘅。你係同埋喺如果喺嗰個區域附近咧，都連廣東話或者香港人嘅身影都唔係好見啦咁樣。咁總之你就覺得自己翻大陸，係完全覺得自己去咗深圳啊、羅湖咁樣嘅地方咁樣。咁當然其實你作為香港人咁樣，咁你話即係咁你呢個係加拿大啦，咁你好多就算係繁體字廣東話咁樣，咁都係一種文化入侵啦，你都可以咁講啦。世界各地都係有唔同嘅移民嘅區域，然之後嗰個移民嘅區域出現咗好多嗰種移民嘅語言，或者嗰種符號，或者嗰種標記，或者嗰種移民嘅特色嘅建築啊，各樣嘢都唔係一件奇怪嘅事，都唔係一件奇怪嘅事，但係。由原本嘅華人社區好多繁體字啊、港式嘢啊，轉換到好多殘體字之後咧，成件事唔同咗咧。嗰件事唔單純係因為我個人立場對於大陸或者對於殘體字呢一種咁劣質、咁冇文化嘅嘢本身有個厭惡感之外咧，而係我覺得佢哋做得好肆無忌憚，佢哋好好一貫地嗰種中國式，去到邊度都好囂張跋扈嗰種咁樣嘅姿態啦，係你令到覺得你唔係先唔好講話融唔融入社區啦，唔好話融唔融入當地文化，因為其實呢度嘅香港人都唔係好融入當地文化嘅，事實上即係呢個係由來已久都係咁樣嘅。但係嗰種大陸嘢出現，嗰啲老年咁大嘅成個大家食咁嘅樣喺度，嗰啲咁樣嘅殘體字炒樓標榜，同埋當然最主要係炒到啲樓貴曬啦，同埋係嗰種好囂張嘅嗰啲廣告招牌啊，或者係將成棟嘢，尤其是有一辣嗰啲，你一外觀一睇就知係大陸人開嗰啲食肆咧，嗰種係嗰種係好囂張地去插旗，話俾全世界聽，或者話俾當地人聽，我已經霸佔咗呢種地方嘅嗰種姿態。嗰種霸佔咗嗰個地方嗰種姿態咧，係令到我覺得呢班移民好討厭咯。佢同香港移民過嚟嗰啲人嗰種，即係雖然香港移民過嚟嗰啲人都好自成一國，都好自己啲文化嘅嘢擺曬喺度咁樣，但係唔係大陸人嗰種咁樣嘅囂張跋扈，係專橫咁霸佔咗個區域啊，然之後好周圍嗰啲五星旗嗰啲喺度飄揚啊，插旗啊，係即係係而認真地插曬旗喎，係認真地插曬啲五星旗啊嗰啲咁樣，咁跟住有啲。我唔係好深刻啊，嗰啲，因為我都係好水過阿背咁行過咁見到。總之我見到有啲標語啊、標示啊，係有啲 banner 嗰啲喺度咁樣，係有一種宣示主權嘅意味喺度咁樣。咁嗰、那個 蝗蟲的而且確係一個全球性嘅問題，尤其是當我哋有錢嘅時候，係囂而當我哋有錢而加拿大政府又唔係好抗拒啦 ，at least 温哥華政府唔係好抗拒，正等於我頭先講，啱啱發生喺斐國國慶。會在市政升五星旗啊，藍紅領巾啊，咁根本就係、是、根本就係匪國間諜入侵噶啦呢啲咁樣。但係加拿大政府係似乎又唔係好正視呢啲咁樣嘅狀況啦。嗰個係間諜嘅問題嚟嘅，其實係資金利用資金啦，利用移民潮啦，去都唔係滲透噶啦，擺明係霸佔你嘅。霸佔你嘅國家嘅空間咁樣，同埋資源，咁呢個狀況係一個全球性嘅黃禍咯，全球性嘅災禍咯咁樣。咁但係我必須戴個頭盔啦。最後講就係、是，我呢個係只係我短短幾日喺温哥華嗰個觀察啦，嗰、那個唔夠膽講全面，亦都唔夠膽講準確，亦都難免嚟。難以避免是有我個人的偏見在這裡，因為我有個我既定的一個觀感在這裡。當我對蝗蟲入侵，對於殘體字本身已經有一個這麼強烈的觀感的時候，我一見到這些東西，我見到那個那麼大的招牌，不是一個，是沿路的整條公路。你當然我有我的主觀判斷在裡面，不夠膽說很準確的一個嘅分析或者觀察，但係個感覺好強烈咯。Anyway 啦，咁就幾日之間喺温哥華嗰個感受，最主要都係感謝呢邊嘅朋友對我哋嘅照顧啦，對我哋嘅照料啦，打攪咗大家幾日啦，咁樣好感謝大家啦，好大感謝大家熱情款待啦。咁過咗今日之後，我哋就會過多倫多咁啊，呢個係其實主要要去嘅目的地嘅，就係因為就會喺嗰邊留長啲嘅長少少嘅時間，咁就係因為陳秀偉喺嗰邊做法會嘅咁樣。咁我就做完呢個節目之後，我就做完呢節節目之後，我就離開，咁我就去另一個地點啦，咁樣咁就好感謝温哥華嘅咁多位朋友啦，多謝大家 ，thank you。咁我講嘅嘢差唔多啦，今日咁就呢一次做到呢度為止，剩翻嘅時間交俾其他主持，唔該曬。